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说话间轻轻往上吹了口气，说来也怪，那火苗飘忽于火折子顶端，原本只一粒花生米大小，经红鸾这么一吹，竟分散作十几二十余朵火花，冉冉错落不于屋舍上端，如同最闪耀的星斗，将室内照得彻亮。 我又忘了有西花流高人在此，这火折子不该出来献丑。 说话间抬头看向大梁，忽地倒吸一口凉气。但见大梁之上果如红鸾所言，抽长出碧绿根茎，顶端两个拳头大小的花苞，其色嫣红，外壁的花瓣微微翕动，竟似是随时都要开放般。木头上长出些旁物并不奇怪，最常见的是长虫、蛀虫，其次是长出些木耳蘑菇，自以为是不能吃的，当然如果你想吃的话，也不能剥夺你勇于尝试的机会，但是那多半都是腐蚀的烂木头。板板正正凿得平展的大梁木上忽然长出绿的竟红的花来，反正是没见过，就算是只多做梦时见过。展昭和红鸾的看法基本相同，两人都觉得怪异，一时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是盯着那两个花苞出神。右手边的花苞忽然有了抽展的大动作，毕竟就算是双胞胎出世也得分先后，很明显右手边的花骨朵要开了。绽放的动作只在瞬间，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原本闭合向内的花瓣往四周伸展开来，露出蕊心来。这花盛放时颇似芍药形状，更奇的是花蕊状如细发，密密簇簇，可以千数。展昭只觉得口唇发干，伸手指向花蕊，未及开口，就见花蕊陆续散落而下，而花蕊之中重又长出新蕊来，额顷新蕊散落，更新蕊又生，落而复生，生而又落，竟似无穷无尽一般。一时间但见无数细发花蕊在空中悠荡飘散，不多时便将房中各处覆盖上薄薄一层。红鸾俯身拾起一缕， 展大人，是头发。 展昭点头，就在这时候院中忽起吵扰之声，有人惶然道， 哎，师父，西厢怎么会有灯火啊？ 糟糕，被他们发现了。 发现了也好，这里到底出现过什么事情，他们比我们清楚得多。 说到这儿忽地扬声， 小师父，在下是前番借住于此的陆客。 就听外头咦了一声，紧接着便有急促步声过来，有人一边推门一边道， 这位施主，你三更半夜潜入寺庙所谓何懒？ 你头发。 小师傅原本是来兴师问罪的，只是话说了一半便傻了眼，莫要笑他，换了是你们看到半空之中落发如雨，多半也淡定不得。那四僧立于当地，双眼发直，忽觉身后大力过来，整个人被推了个踉跄。红鸾抬头看时，却是个年岁大些的老和尚，被攻得厉害，应该是展昭提过的清泉寺住持。那住持抬头看大梁，干瘪的双唇微微翕动，目中露出恐惧之意来。展昭冷冷盯视他良久， 住持，清泉寺中可曾发生过什么？ 住持浑身一震，抬头迎上展昭的目光，只觉锐利如刀，不觉心头发怵，避开了不看，强自镇定道， 老衲不懂施主在说些什么。 先是我已怀疑清泉寺内曾经掩藏女子， 目下所见，你作何解释？ 住持缄口不答，忽的痛呼一声，抬起手来展昭鼻端，闻到焦味，定神看时，却是一缕发丝落于住持手上，将住持的手背灼出一道血痕来。红鸾冷笑道： 哼，你还嘴硬，这些发丝落在别人身上就无碍，落在你身上便给你苦头吃，你做过什么亏心事竟不敢说吗？白白亵渎佛门清净之地。 住持面色苍白，身子便如秋风中枝头仅存的残叶般抖得厉害，明知那发丝于己有害，竟是不动分毫，不多时脸上、头上、手上便被灼出了数道伤痕。那四僧急上前推那住持道： 师父快避出去吧。 任他怎么使力，那住持就似被人施了定身法般动也不动。红鸾哼了一声： 哼，现下在这里假惺惺装什么？你究竟做过什么？ 另一朵花已开了。 红鸾咦了一声，抬头看时，另一朵花果然也绽放开来，只是花蕊与之前不同，似是碧绿一块。红鸾只觉得碧光一闪，有什么东西掉落下来，正想伸手去接，展昭上前一步，扬手接住递与红鸾： 是根碧玉簪子。 那住持听展昭如此说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双目几欲蹦出血来，嘶声道： 是根簪子，簪身是不是有字？ 红鸾将簪子举起细看， 是捐了字，只是看不清楚。王世香。 正待细细辨认，忽听风声有异，那住持竟是发了疯一般的扑将过来。展昭身臂一带，那住持失了重心，面朝下栽倒在地上。饶是如此，红鸾手中的簪子还是叫他夺了去。红鸾吃了一惊，一颗心砰砰直跳。展昭见他无碍，便放下心来，转头看向住持： 此中究竟发生过什么？你还是不肯说吗？ 那住持仍是趴在地上，竟是没有起来的意思。展昭忽地生出不祥的预感来，急步抢上，将那住持身子搬过来，不觉心头巨震。那住持喉头之上赫然插着方才那根玉簪，玉簪插入之处已然嫣红一片。那四僧不提防，片刻间生此巨变，竟是吓得呆了。红鸾抢上去便要拔那簪子，展昭身臂挡住，沉声道： 拔不得，一拔便马上活不得了。 低头看住持时，却见那住持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色来，嘴唇开合吸动，似是在说些什么。展昭心中一动，将耳朵凑至他唇边，就听住持断断续续道： 是我们心生邪念，怕被外人发觉，毒哑了他，又将他落发，想混作死僧，未想到他当夜便吊死，头发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一根也未剩，那头发都钻进这大梁中了吗？ 声音越来越小，终至淹没不可闻。展昭伸手探他鼻息，心中一沉，向红鸾摇了摇头。红鸾咬住嘴唇，伸手指向住持： 他的眼睛，他至死都是看着大梁的。 展昭颓然起身，缓步行至院中。红鸾呆了片刻，一追了出去，正想说些什么，就听展昭道： 那玉簪之上的字还能辨出几个？ 王是什么香，其他的都认不出了，或许可以让地方官府探听一下，这几十年中可有名中带香的王氏年轻女子失踪。 唉，也唯有如此了。住持一死，那四僧年纪尚轻，寺中前世他未必知晓， 若那女子不是当地百姓，而是行路寄住客商的女眷，那更查不出她是何许人也。行路寄住，必非一人独行。当日清泉寺中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是否还有其他人遇害？行凶者是那住持一人，还是另有同伙？这…… 红鸾仙使指道，当年四僧见色起意，可能戕害了一名女子。魂未想到还有其他可能，现下听展昭如此说时，心下一沉，因想着 展大人一心想着为含元之人张目，可是如今此般陈年旧案死无对证，却要如何去查，如何去选？这王氏女幸而遇到展大人，当年冤屈浮出水面，要那住持以命相抵，可是这世上有多少冤屈静悄悄压下，无声无息，多少年后零落成泥，连让人知道的机会都没有。 如此一想，只觉心中空落一片，连那半空中的一抹银白也似是无限落寞，无尽凄凉。故事的最初发生在一个有月有风的夜里，什么什么月白风清，如此良辰美景，非也非也。这里说的有风有月，是指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。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乾坤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